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周华健演唱的《其实不想走》，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杜德伟《相信》，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 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 王杰《多少柔情多少泪》， 多少柔情多少泪， 林忆莲《蔷薇之恋》，往日时光， 如今我们变了模样， 水木年华《轻舞飞扬》， 忧伤随着歌声在飞扬， 张艾嘉《爱的代价》， 走吧走吧， 老狼《同桌的你》， 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 任贤齐《心太软》，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听张宇演唱的《长头发》。 不情郎偏偏拢是狗郎，要走的时阵要留恋，伊的心要交予别人，上侪是留一丛，伊美丽的头发。我已经看破爱情无望，脚步嘛犹原真沉重，灵魂亲像一只孤蜂，爱经过几落冬，才会当将伊放。有爱情留只臭味，红气气阵阵香，我甘愿失魂落魄，管轻重。我爱的彼个人，感觉是一个人，也是已经有美丽的长头发。换过都是乱的人，头热热，心花花，习惯在走找香气的彼张梦。我爱的彼个人，美丽的长头发，陪我陪一世人。伊用香煎光的长头发，将我的心锁甲安安。陪你去有人插花间，陪你开无留恋，剩我一个戆人。无情人偏偏拢是狗人，要走的时阵要留恋。伊的心要交予别人，上侪是留一丛，伊美丽的头发。我已经看破爱情无望，脚步嘛犹原真沉重。灵魂亲像一只孤蜂，爱经过几落冬，才会当将伊放。有爱情留点臭味，红衣衣阵阵香，我甘愿失魂落魄，不管轻重。我爱的彼个人，可能是一个人，也是已经 kicking it together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So check it. El Vaquero, bring it on. Cause we get baby rocking through the early morning. Keep it going, baby, on and on. That's right. 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曲歌。 承受打击，你因为我赢。

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张柏芝带来的《你不快乐》，她把这首歌特别献给世上所有的单亲妈妈。 连笑容也隐约，谁望见亦会察觉你不快乐，明白你惯了惯了甘于软弱，然后你自偏是你执着。来吧，看看我，你可知我的心只比到觉，求求你寻回幸福，不要又再只靠直觉。花可再开，爱要再放，也要问收获，难以承受，全没承诺。像雨浪再次让你跌进墙角，连皱纹也侵略，乘着你未太自觉你不快乐，难道要到你 城市。

my dreams put into motion and I'm about to take flight, disregarding all the negative thoughts. Ooh, feeling kinda good about my future thing. Now I'm just beginning to see. I took a new direction, spin to perfection. I took it to the top, nothing's gonna stop me. I love you when it rain, rain, rains, and I just won't let it get to me. I shake my head and go my, my, my, see my face and know what I mean. Make some sense out of this whole mess, and I couldn't care less if it kills me. Give me room to express myself just as long as I believe.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是杜德伟的经典歌曲《相信》。今天阙歌这时段还将请您欣赏刘若英的《花季未了》，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和顺子的《星星》。 我想要的你却给不了，爱情至今只剩下拥抱。我感觉你想逃，我却放不掉，麻烦你来陪我苦恼。我想爱的我拥有不了，缘分强求谁都受不了。昨天看却谢了，伤心一朵，幸福一朵，值多少？花季未了，你却走了，泪在掉，剩下的绽放，回忆里烧。花季未了。让人生美好。

26年倾力推广优秀原创音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晚7点到9点，佳作不断，精彩纷呈。中国歌曲排行榜2019年继续攀登，扶持中国本土流行音乐崛起，见证华语原创歌曲绽放。 改革开放，脉搏涌动，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城市印记，无限光芒，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全国40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我的城市，我的歌。今日歌曲贵阳故事，推荐单位贵州音乐广播。 东经106度，北纬27度，飞行至此，每一处青山绿水都会是你想要驻足的理由。这里是贵州贵阳，没错，就是你在电视上一看到或是听朋友提到，就会想到这里有很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当婉转悠扬的侗族大歌遇到灵动多彩的流行音乐，今天燕妮想带你穿过侗家的山水美景，来到贵州的省会城市。推开贵阳的大门，你就会知道定格在荧幕上的贵州美景将不止于此。 贵州贵山南，山下贵阳我塞江南，家秀楼上在星星楼，河滨公园我划轮船。 都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那是你还没悟透人生滋味。其实山不是山来，水不是水，越过万水千山才慢慢体会。说起贵州你就想起燕来，想到避暑你就想到贵阳，千里寄春的故事先放一放，今天我要和你摆一摆子汤。贵阳的小吃啊实在是爽，大人们的面你要多加些肠旺，丝瓜瓜洋芋粑这个吃啊不会吗，听到稀饭后吃罢心头慌。 烧烤老锅下啤酒，吃起黑色虾米豆腐米猪脚，烧起口水汤老干妈拌饭，你也可以尝一尝尝一尝尝一尝尝一尝。 贵阳的夜市真的摆了这个摊。 浓郁的贵州风情融合说唱音乐的古典和节拍，这也许就是发展中的贵阳城留给人们的印象。在快速流淌的时间线里，又细说着剪不断的贵阳风情。贵州籍歌手王毅曾在美国进修研习流行音乐，将流淌在血液里的民族情怀融进不断前进的音乐浪潮，是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做的事情。一首长约6分钟的贵阳故事，却唱到了每个贵阳人心中最甜蜜的景象。伴随着每天清晨从黔灵山传来的暮鼓晨钟，属于贵阳人的一天开始了。从未停止过对美食探索的这座城市，无论是歌曲中已经提到的长瓮面、丝娃娃、洋芋粑、状元蹄、米豆腐、夜市烧烤、地方特色烙锅、名扬中外的辣椒品牌老干妈，还是歌曲来不及介绍的贵阳美食羊肉粉、牛肉粉、恋爱豆腐果、糯米饭、辣子鸡和酸汤鱼，这些数不尽的贵阳味道锁住了世世代代的贵阳人心。 大家好，我是赵亮，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邀请你和我一起诵读经典。微信搜索诵读小站，12月31号，我们用声音来跨年。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

张熟悉又陌生的脸，看不清是欢喜或伤悲。 这首充满沧桑味道的歌曲是苏芮演唱的《容颜》，容颜一老，花季不在，幸好还有这些歌曲见证了我们曾经的青春。今天曲歌继续，请您欣赏王杰演唱的《多少柔情多少泪》。歌曲之后是林忆莲的《蔷薇之恋》，以及许志安的歌曲《三把爱恰恰》。 经多少泪，往事如烟去不回，想起过去多少欢乐，如今一睡又睡。多少柔情多少泪，两枕眉间去不回，剩下一片迷离梦，梦醒是更悲哀。多情的梦，爱情的梦，如今已消失。爱情的话，爱情的话，如今已枯萎。 少柔情多少泪，泪已流干心已碎，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长夜漫漫往事如 年代的边关，听旧梦回响，剪一段光影，取一季风华，音乐有模有样，时光有声有影，千千阙歌，千千阙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

发亮。 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温暖的歌声把我们带入到往昔的岁月。这里是千千阙歌，我是云云。如今人们整天为了生活而奔忙，虽然逐渐拥有了更好的生活，但是却离那些年简单热烈的日子渐行渐远。而歌声会帮助我们回到从前，找寻曾经的美好。在水木年华的老歌《轻舞飞扬》中，让我们的思绪轻轻飞舞吧。 我曾经深爱过一个姑娘，她温柔地依偎在我肩上，那晚屋里洒满了月光，我的心儿轻轻为她绽放。轻轻飞舞吧，轻轻飞舞吧，青春随着歌声在飞扬，我忍不住把爱恋对他讲。 是吗？谁曾扫尽？每当夜空洒满碎月光，我的心里总是随风飘荡。随着歌声在飞扬，你永远在我柔软的心房，轻轻飞舞吧， 轻轻飞舞吧， 轻轻飞。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这是爱的代价。

这滋味，莫非这滋味，就是想你的时候，莫非这滋味，莫非这滋味，就是想你的时候。 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早晨